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六，农历的10月1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本周匡时观塘思想雅集暨北京匡时2018秋拍精品展在观塘艺术区观塘一号正式拉开帷幕。本次精品展呈现了中国书画、瓷器杂项、现当代艺术三大主力板块秋拍精品。本次是匡时秋拍的精品展，书画作为优势板块，有不少大师佳作推出。建江的《秋山双瀑图》，石涛的《程经鄂对题八开山水册》，郑板桥的精品《芝兰峭壁》等。据悉，精品展将持续到24号。北京匡时2018秋拍将于12月3号到4号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预展，12月5号到6号正式举锤。美在阿拉善岩画与居岩汉简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进行中。作为沉寂了上万年的古老岩画和2000多年的居岩汉简首次系统亮相，本次展览共展出岩画实物29件、雕塑6件、拓片39件、汉简106枚。岩画内容有人物、动物、符号及狩猎、祭祀、舞蹈等。汉简是在阿拉善额济纳旗出土的居岩汉简，技术内容有律令、古籍、遣册、诏书、文书等。其中古代岩画被誉为世界美术活化石，居岩汉简则在恒久的历史长河中喃喃着边塞的文化与风情。经过4年的规划、修缮、布展之后，景山公园寿皇殿建筑群主体建筑近期正式试运营对外开放。1954年，北京市政府决定从景山公园划出一部分，让北京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使用。1956年1月1号，北京市少年宫正式在寿皇殿成立，自此形成了一园两制的管理模式。随着北京市少年宫的迁出，2013年12月31号，寿皇殿建筑群正式回归景山公园。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在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里，日本的武士刀是非常锋利的。那如果你要去太空里切什么东西，或许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武士刀。近日有一个日本3人研究小组正在与一位日本的武士刀制作大师合作，他们准备制作一种用来未来小行星取样的工具，当然使用的是与武士刀一样的钢材。他们在论文中阐述了他们使用多种不同钢材设计岩芯取样器的情况，其中4种方案中都使用了所谓的浴钢，这正是日本武士刀使用的材料。据说浴钢的制作使用的是日本一处专门的海滩上的铁砂原料，将其融化之后进行舰体的锻造，并经过反复次的高温淬火的过程。当然了，最终也不会让探测器挥着武士刀去切下来一块小行星，而是使用武士刀的材料制作取样钻头，并让探测器以极高的速度向小行星地表发射。一听刷脸，我们都会想到智能，现在上厕所也可以刷脸了。本月底，通州区首座第5空间公厕正式投用。 一改公厕解决内急的单一功能，增设母婴室、环卫工人淋浴间等人性化布局，同时配备刷脸取厕纸机、智慧控温、新风系统、厨卫等智能化设施，满足功能性、舒适性、生态性等多方面的要求。这座第五空间公厕位于土桥砖厂，临近交通要道九棵树东路，周边分布有大型的商业中心和多个居民住宅小区，人流量较大。这样的新厕所截至目前已经完工51座，已经投入试运营4座， 其余公厕正在陆续验收，并计划近期投入使用，预计月底前约有50座公厕完工并投入使用。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据家、社区、机构、旅居是我国养老的几种主要模式。调查显示，几种模式中有居家养老意愿的老年人占据比较高的比例，而由一家星级酒店改造成的朝阳公园健康生活社区在规划中格外强调养老服务的连续性和完整性。4号楼为住户的生活中心，有社交空间，还有自助餐厅、宴会厅、多功能厅。1、2、3号楼 为住宅区，设有441个房间和琴棋书画等丰富的活动空间。5号楼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聚居区，能容纳100多张床位，配备公共洗浴设施和用药区，方便护理人员照顾老人。服务团队将包括原星级酒店的服务人员及专业的医疗医护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后持证上岗，虽然服务对象变了，但不变的是星级标准。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 喜欢读书的朋友有了好消息，海淀区图书馆和超市发集团共建的 24小时共享书房 超书房近日在超市发4道口店开业。 150平方米的书房里 上架了4000册优选图书， 每个月还将部分更新， 读者可以免费看新书。 这是海淀区第一家24小时共享书房。 海淀区图书馆副馆长孙莹介绍，这是海淀区图书馆合作共建的第一家共享书房，今后有合适的合作对象，图书馆会积极配合建更多的共享书房，把图书送到百姓身边。 据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方微博发布，为实现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2019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暨活动 11月30号共有2场招聘会召开。 为了改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居民的出行条件， 13号线将拆分， 形成2条位于城市北部的交叉 X型线路。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正在对轨道交通 13号线拆分工程规划方案 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 听取市民意见， 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轨道交通规划当中。 13号线拆分后 可以与13条轨道线路 形成换乘， 也就是说 13号线可以通达更多的地区， 大大方便了居民。 同时13号线拆分后 在回龙观地区增加了5座车站， 在天通苑地区增加了3座车站， 上地地区增加2座车站， 这将大大提升几个大型居住和就业集中区域轨道交通点的覆盖范围， 方便市民乘坐轨道交通出行。 官厅水库及附近水域迎来了冬候鸟进京的高峰期，大批候鸟结队在空中飞翔，在盘旋多时后纷纷降落在水库周边的滩涂中。据北京黑豹野保站介绍， 昨天仅在官厅水库附近，候鸟到京的数量接近10000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数量居多，超过了半数。过京高峰期将持续到本月底， 预计届时陆续会有8万多只候鸟在官厅水库加油补给。专业人员特别提示广大市民要文明观鸟、拍鸟，不要大喊大叫，更不要为了追求画面效果而惊扰鸟群，要让迁徙候鸟在北京中转的过程当中享受到更安全的停留环境。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一起通过嘉宾的介绍来了解一下火遍全球的漫威电影。漫威的超级英雄是如何被创造的？这些人物又有着怎样被人喜爱的诀窍？我们一起来听听。相信很多的听众啊，还是对漫威不太了解，或者对整个的这些超级英雄的形象不了解，他们有什么意思呢？他们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还是来请陈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漫威宇宙呢，就是它其实最开始这个漫威是一个杂志的名字。 最开始在这二十世纪的30年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期，那么紧接着就是二战。所以在那个时期呢，漫威呢作为一种漫画的形式，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电视啊包括电影的这些媒体都还没有普及或者还没有被大众所认可，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漫画作为一种比如说在前电视时代就纸质时代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娱乐形式，所以它的这种超级英雄的塑造，那么对于当时的整个低迷的美国经济以及面对战争之后人们急需英雄主义的救赎的这么一种需求，那么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漫威的漫画的形象或者漫画的超级英雄的系列形象。那么直到上个世纪的末期，1996年之后，也就是98年第一部刀锋战士，到2000年之后的比如说钢铁侠，包括像我们看的这个绿巨人浩克呀，美国队长啊等等，包括复仇者联盟，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慢慢通过电影的形式认识到了漫威的这些超级英雄的形象。那么其实喜欢漫威也代表着一个年龄层次，特别是你看这个第一部这个被认可的漫威的超级英雄是02年的钢铁侠，那么这基本上就是80后85后这样的观众群体。所以呢，现在人们去看漫威电影变成了一种当初我们应该说是60后和70后喜欢金庸的小说的一样，那么他追求说漫威的电影宇宙的中间的这个超级英雄，就像我这一代人在追求金庸小说里边的这种武侠江湖的世界里边的每个人物一样。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斯坦李是美国的这个金庸，其实他跟金庸很像，他打造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江湖或者宇宙，那么里边的人物其实大多也都是通过这种快意恩仇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人生的一些抉择和恩怨。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漫威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跟金庸的武侠世界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其实刚才陈教授我觉得一个词用的特别的精彩，就是快意恩仇。我们现在看武侠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心潮澎湃的肯定是那些角色的这个就是命途多舛的故事，突破自我的故事等等啊。其实很多的这个英雄主义，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英雄成长的路线啊，还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哈。我们也知道这个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是他的起源的漫画，这个斯坦李啊，他其实不是一个优秀的画家，他这个画漫画的技术其实没有多好哈，这个漫画不都是他画的，但是呢故事是他讲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于什么，他这个脑子里有很多的东西哈，而且呢就是还参与了很多的他创造的角色拍出来的电影啊。之前他是在这个漫画书上去创造角色，后来又参与到电影角色的创作当中，票房很高的超级英雄的电影哈，21世纪呢有50部票房最高的超级英雄电影，斯坦李创造的漫画形象占了70%，这是21世纪这十几年以来哈。在票房前10名的电影中有这个蜘蛛侠、复仇者联盟、钢铁侠、黑豹等等啊，在前十当中也是有7部电影出自斯坦李之手。这个斯坦李的创作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参与到这个漫画的创作当中的，到16岁的时候呢，是他亲戚好像是舅舅去介绍说我给你找个工作吧，这个你去这个漫画公司打打工吧。接下来他是怎样的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脑洞，或者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创造这些英雄的形象呢？ 我记得没有记错，应该是在42年的时候斯坦李里边来做编辑。那么其实刚开始的斯坦李过得非常的窘迫，其实在这个40年代末期的时候，其实在整个美国因为二战结束了之后，那么其实这种超级英雄的题材的漫画其实需求量就不是那么大了，那这时候很多就面向于这个社会和城市黑暗的一面，那么这个时候打砸抢的这个故事可能在里边就会比较多。所以当时有一个德裔的心理学家，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天真的诱惑》，抨击这些这个漫威为代表的还有 DC 为代表的这种漫画里边所塑造的形象对青少年的这种误导。那这个时候其实整个的这个斯坦李在这个时期从他刚进入他面临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他的人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窘迫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说这个漫威的这个老板和这个 DC 的老板两个打高尔夫球，俩人一边打一边说，这时候 DC 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系列，就是团队联盟的这个正义联盟的这么一个，那他就盗取了这个他们的这个正义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创意，说我们回去搞一个。那这个任务谁来做的？就是斯坦李。他们当时做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神奇四侠，跟我们这后边看到复仇者联盟相比来说，还是比较简化版的， 对，画风还是粗糙一些。 粗糙很多，而且这个人物的设定也没有那么完美。 那后边这些，你比如说绿巨人呐、啊，这个美国队长啊，包括钢铁侠，他们就要明确的这个出身和明确的装束，然后包括他们的徽章，那都是明确的。神奇四侠里边这还是比较模糊的，但这个神奇四侠确实挽救了整个漫威，也挽救了斯坦利。那么斯坦利他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其实创造了这个蜘蛛侠。 嗯， 蜘蛛侠就我们可能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英雄也是从草根出身的，英雄也有不英雄的一面。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他创造的英雄不是像 DC 之前像超人呢，就比较脸谱化，比较正义楷模或者是公民楷模的这样的形象。 对，我听过网友的评价哈，就着刚才解释的这个 DC 和漫威之间的区别，我听网友评价说 DC 是告诉你神现在来到了凡人中间，是你们的英雄。比如说超人，他是外星人，对吧？然后包括蝙蝠侠，家财万贯，他这个不搞别的，就是穿上这个面具，还是打击罪恶。而漫威告诉你们，凡人通过我的努力和我的正义感，我可以比肩为神，成为你们的英雄。 对，所以说漫威的这个超级英雄很有意思，就是他会获得广大的普通观众的这种超级的心理认同感。看完电影会发现，哦，我可能也是下一个超级英雄，就我也可能成为超级英雄，这种心理动机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 没错， 对，他不是说一个来自于完全超能力又道德什么都是典范的这么一个正义的神的形象，像古希腊一样。但是从根本来说，其实人们对于超级英雄的需求其实来自于某种原始的欲望，就是人们其实当他解决不了这种现实的问题，他总是希望有某种其他的力量。那么在这个就是特别是北欧神话里边，那会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出现，比如雷神就是来自于北欧神话里边。 对，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对超级英雄的这种惩恶扬善的这样的一种帮助匡扶正义的这样的作用的需求，其实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审美需求。蜘蛛侠包括钢铁侠，其实他们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身上有很多毛病，他们生活很窘迫，这种超能力其实是跟他的现实生活会形成巨大反差的。那么最近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电影上映的漫威的又一部电影，就是最后一次看到斯坦利的这个电影毒液。 嗯， 那么在毒液当中，其实毒液的这个人物也是一个落魄的一个记者，那么失去了爱情，丢掉了工作，在人生最低沉或者灰暗的时候，遇到了在其他星球同样灰暗的毒液，两个人合二为一之后，变成了互相的那种对于生活和事业的激情重新被燃起，然后两个人都重新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这种在社会的认同感和正义感。你会发现漫威的人物都是类似的，蜘蛛侠他现实生活中他的这种 普通的高中生。 对对，不得志，包括对于爱情的憧憬都会有点距离感。那这个时候他的这种生活的各种迷茫和不确定性，但是当他变身为 咬了一口， 对，蜘蛛脚咬完一口，他获得超能力之后，他变身为蜘蛛侠之后，他的整个的这种自信心，他对于自己人生的这种自信，完全跟他的现生活中是不一样的。这种反差其实那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看有一个这个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叫头号玩家，头号玩家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在这种新媒体环境下，他已经跟现实世界越来越疏离了或者隔离了，就是说他们在游戏世界和虚拟世界里边获得的认同感和价值感，他同样可以延续到现实世界。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人们的这种自我认同和价值认同的需求，那么造成了蜘蛛侠这个人物被认同。 是的，而且里面有一句呢，是当时这个年轻的蜘蛛侠这个角色，他的设定是十五六岁嘛，当时呢他在获得超能力之后，他还是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然后呢也有人在诱惑他或者说劝他去回归原来平凡的生活，说你没必要这样做的。然后我记得他说出了一句，在漫画当中就有，在影视作品当中也被反复提及一句名言，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其实我觉得无论中外的作品还是在积极的向导了这些社会正能量的哈。 大家都知道美国电影是分级的，那么这个级大概是在 PG-13 的这个级别，这个级别就是13岁以上的儿童观看，这个是未成年儿童。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价值观的导向，包括对于，因为我们看超级英雄的故事设定一般都是在正邪二元对立的这样一个范畴里边，那么对于正义的这种引导，对于价值观的引导，那是这个电影它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它在道德上的引导。所以呢，不管是这个蜘蛛侠的人物设定的年龄设定，还是最后它的这个故事导向，包括对于人生选择，包括诱惑的 这种抵制抵御能力的培养，其实都是这个蜘蛛侠电影能够带给美国观众，其实也同时带给全球观众的这么一种价值的引导。 没错啊，斯坦利老爷子他有一个很好玩的习惯，或者说这个爱好，就是在自己的创造的角色拍成的电影里面他要客串一下。当然他不会邀功说我要演这个超级英雄，没有这样的存在哈。他自己开玩笑似的说过，就是说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漫威电影之所以赚钱是因为我演了小配角。然后有的人呢第一遍看的时候没找着我在哪儿，他就会进电影院买票看第二遍。他这一句应该还是一个玩笑吧，就是尤其是他这个形象还是挺深入人心的，大家还是都找得到的哈。但是这样的一个客串的方式是不是也成为了漫威电影的或者说整个这个文化的一个标志呢？ 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一个是找斯坦李老爷子，另外一个就是看彩蛋。你看国内的电影院很少说看完电影之后字幕出来观众还坐着，但只有漫威电影观众一定坐到最后，如果你走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漫威迷。那这个看彩蛋其实为了看这个电影之间的这个平行宇宙的相互关系，说下一步可能谁会出现，那这样的这种预测或者是大家这种心理期待。但是看斯坦李其实是包括在毒液当中他牵了一条狗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一闪而过，但是对于看到他我们就看到了漫威电影。但是其实在电影中导演或者创作者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比如说北野武经常会演自己的电影，那么日本的导演北野武，还有一个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就是希区柯克也基本是在每一部电影也会成为路人甲路人乙的在影片中出现。那希区柯克经常说了一句话，说我的出现是希望大家认识这只是一部电影。那么对于斯坦李来说，我觉得他的出现其实更多让观众意识到，哦，这是一部漫威电影。 嗯，网友邱小林就问，我看的第一部漫威电影啊是钢铁侠一，钢铁侠这个性格不羁啊，但是其实内心呢还有很多坚守的传统的底线，这个形象我觉得塑造的非常成功。确实我觉得这个网友总结的不错，这个钢铁侠其实是在2002年蜘蛛侠之后又一个漫威的电影方面的一个我觉得是跨越性的一个进步，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呢？ 其实漫威它当时在96年，其实就是我们会发现电影啊包括电视的这个新的媒体的这种普及之后，那么对于传统的纸质的漫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96年其实漫威就它有专门的这个电影制作的这个部门，但是其实到98年它就申请破产，因为整个的压力非常大，虽然在96年有一笔注资的这个投资进来，但是到这个98年基本就是破产和重组。从此之后他其实开始意识到跟电影的合作，那么不管是跟华纳还是跟这个迪士尼，就是他合作过程中间会发现，其实最开始他是把他的版权人物版权卖出去，包括钢铁侠， 他其实卖了好多人物的版权， 他其实获利非常少，就是比如说那个钢铁侠好像就只有2000多万美金，但是票房很高，包括后边的片子也是，那票房十几个亿二十个亿摊也是2000多万2-3千万。那这个时候他就想，那我自己要专门去做影业，那所以漫威影业出现也是这个由于这种就是其实美国的这种商业开发的体系，那确实人家是有契约精神的，但是他们在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超级英雄的人物的市场影响力这么大。另外一个是钢铁侠这个角色，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有点这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感觉，就是他这种生活中有这种放荡不羁，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富家子的这种人物设定，他对于生活其实很多事情都已经曾经沧海了，所以他这种匡扶正义我惩恶扬善，他的这种来自于真的是内心的善良，所以人们对这样的人物也是有这样的天生的好感。 漫威的很多超级英雄他有很多人性的弱点，甚至上是性格上的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也是他现在漫威的这个各个角色塑造出来很成功的地方哈。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超级英雄的设定呢？这算不算是一种套路呢？ 套路也是在反套路之前做出来的。 嗯， 其实这个人物跟之前超级英雄的这个形象设定是有很大差别的，就简单来说这样的就是漫威宇宙里边的超级英雄是更有个性的，这个跟我们的整个这个大众文化的这种我们说反叛的精神，就是亚文化的反叛，比如说 Beatles 的这种摇滚乐，其实它也是某种具有反叛精神的这种音乐，然后后面变成很多年轻人喜欢，就最后变成大众文化。漫威的超级英雄最开始也是为了我们说做出不一样的超级英雄，也就是说我们有人性有个性的超级英雄，他每一个角色都有人性的短板或者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特别是最近这一部毒液，毒液就是我们说是反英雄的这样的超级英雄，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蜥蜴有时候尾巴切下来好像还能活着那个样子、而那个断尾呢也能够再重新长出一个新的尾巴来，实际上蜥蜴的这个再生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就发现有一些蜥蜴是有这种无性繁殖的现象。 哎，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那个蚯蚓不是能切成几段它都能活吗？ 哎，这也可以叫做克隆。其实有一种咱们日常中很常见的动物它就能单性繁殖、就是小龙虾。 小龙虾能单性繁殖吗？ 很多的甲壳纲动物，因为它属于甲壳纲，很多甲壳纲动物都具有这种无性繁殖的能力，小龙虾就是其中的代表。实际上小龙虾的泛滥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它在野生环境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是能够进行无性繁殖的。 现在还有克隆其他动物的吗？克隆牛啊，克隆老鼠啊什么的。 实际上自从多利之后的话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被成功克隆、比如说很多不同种类的牛、不同种类的山羊，还有我们 常能够想到的一些哺乳动物，比如说马、狗、猫、老鼠，那么这些都克隆成功了。那么中国的华大基因的话，他们就在猪的克隆上做得很好，每年能够做到上百只的这个克隆猪的这样的产量。所以说其实现在能够克隆动物还是不少的，但是呢这个技术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像多利，他就是在经历了434次失败之后才成功克隆出来的。所以克隆技术现在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它还是依赖于一种不断的尝试，所以它并不能做到说每种动物都确保能够克隆。比如说像大象、就是始终到现在都没有克隆成功的一种动物。 刚才您说了现在像猪啊之类的是有克隆，是跟那个多利羊一样也克隆出一整只活物来吗？ 是的。 哦，是吗？ 对，那他们像华大基因他们做这个猪的克隆，其实主要是为了一些药物研究的方便，然后能够进行药物的实验。那大家想为什么不去天然的养一些猪，不是更容易更简单吗？ 对呀。 但实际上他们克隆猪的话是为了能够得到这个基因完全一样的这样的猪，这样在实验的时候你的这个实验个体就不具备任何差异性。他们就是完全相同的实验个体。 为什么一定要一样呢？ 那这个在实验中就很重要了。你比如说你这个一个实验现象，你到底是由于这个个体差异造成的呢，还是由于真的说这个这个药物啊或者什么它的作用不稳定造成的呢？你这就没法回答了。可是如果它个体是没有差异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现象它一定是归结于你所给的这个药物。 那么像基努里维斯在这部影片中演的，就是因为失去了家人，想通过克隆技术把他们等于是再复活回来了。 是这样的。 这可能吗您觉得？ 这里边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倒不说技术障碍啊，这里边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在于我们克隆出来这个个体，它其实只是在外观上长相上和你的家人是一样的，它不可能在本质上等于你的家人。你或者说我们只是获得了一个很完美的躯壳，但是里边的灵魂它已经不在了。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他这个故事梗概中有说，他其实还需要一个意识传输的这样的一个科幻的技术。而这意识传输呢就比克隆这个技术就更科幻了。实际上现在我们连门的边都没有摸着呢。 也就是说如果就是他真的是把一个人，把他的家人克隆出来了，可能这个人就跟他以前认识的这个家人是完全不同的，是吧？ 对，就是咱们不是在那个就是文学上有一句话吗，说这个决定一个人的其实是你所做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你的经历，你所受的教育，你经历的事情，包括你跟其他人的互动，这才构成了你，而不完全是你的这个躯壳。那么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讲呢，这里边还有另外一层理解，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哎，基因组跟你一样那就是你了。 对， 不是这样的，这个实际上是基因决定论了，就好像我们有了这个基因就会怎么样。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生物个体来说，它在成长过程中跟环境的互动，这个对于它的成长影响会更大，而不是你的基因组。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克隆出了一个跟你认识的人一模一样的人，他也只是有这个人的样貌而已。 对，是这样。 你们交流起来可能会很不顺畅。 对，而且 你会就完全陌生，真的是完全陌生。 你感觉不到他是你所认识的那个人。 只是模样长得像。 对。 哦。 反而是一种很恐怖的感觉。 哎，真的是。所以说克隆人这个技术呢，一方面这个技术啊现在没有成熟，另一方面克隆人他在这个伦理方面其实是有极大的争议，各国政府也有很多的限制。 是这样的，其实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总在谈人权的问题，那么克隆出来的这个克隆人他的权利

还都在青岛，自己一直以山东人自称。 嗯 啊，尤其我们家呢，可能从小呢都比较传统啊。那么每次我回去坐高铁的时候啊， 嗯， 我都是觉得是一件很头疼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每次都是4.5小时到5个小时的时间， 还挺长的。 对，时间特别长，耽搁很多时间。如果是这个即兴高铁开通了之后，我觉得2个小时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呢。 哦，一下缩短了一半多的时间呀。 是啊，它是这样的。哦，原来是从北京到济南是用1小时零15分钟就可以到，但是从济南到青岛就得要3个多小时，甚至小4个小时了。 哦，这一段特别的长。 是因为它没有提速， 嗯， 一直在100公里、100多公里每小时左右。但是北京到济南这段已经是300公里每小时的和谐号和这个复兴号动车高铁了，所以这也是相当于两段吧，不是完全的高铁这么一个状态。我当时在青岛谈一个项目，我邀请了一个朋友，特别著名的一个主持人，他问我，我过去的话，我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啊？我说那必须坐高铁啊，我回来都是坐高铁，快着呢。然后这个才又坐高铁。那我到青岛的这个火车站去接他，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哎呀，我真是没坐过这么长时间的高铁啊，太慢了。当时是5个小时嘛，因为后续有一段时间是减速了。到上海呢是1000多公里， 嗯， 那到青岛呢，总共每次开车回去也就5-6个小时。 对，所以到上海其实才4个小时，没想到到青岛竟然也要4-5个小时、 啊，而且距离呢才是正好是，我看了啊，正好从北京市政府到青岛市政府是666公里、嗯， 确实是。说到青岛，很多北京的朋友会在小长假的时候选择到那儿去玩去。 嗯， 那么刚才您也说了，新的高铁投入使用之后呢，青岛到济南的时间由现在的这个2.5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整个从这个青岛到北京的时间呢，由现在这个是5.5小时压缩到2.5小时，那真的就是快很多了。嗯，而青岛到上海呢，由原来的7个小时变为3.5小时，几乎都是原来的一半的用时就可以到达了。 是。 那每一次新的高铁线路开通都会提到一些名词，比如说1小时经济圈、3小时经济圈哈。 嗯。 这个1小时、3小时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1小时经济圈和3小时经济圈主要是城市发展的一种红利问题。 嗯。 啊，首先我们从交通角度来说，交通我们原来比如说从北京，咱们拿石家庄来举例，从北京到石家庄这么长的一段距离。啊，一开始我记得大家都是那种绿皮车，咣当咣当咣当，甚至说一上午才能去到这样一个地方，现在变成1个小时就到了。那么石家庄和北京的距离也会变得越来越近， 嗯， 也变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领域。 是， 哎，这也是我们国家所提倡的叫做京津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大的战略和策略。好，首先我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都说啊，我们要进行京津冀一体化了，这是不对的。 嗯， 一定是叫做京津一体化，然后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是， 哎，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这也是带动了我们环首都经济圈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形成，也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策略的形成。同样的，3小时经济圈，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上海，其实上海到北京呢4个小时。最典型的是什么？像南京，因为我经常会跟南京有一些业务，包括我在南京有几个大学捐了几个实验室。那么这几个大学的老师呢，就经常会跟我说，哎呀，杜总你在北京吗？我说我在。 嗯， 好，你等我啊，我下午就去了。 哎，这么快？ 对啊，他上午跟我说，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现在还在那个南京呢， 在 我学校里 呢。 啊，我说你下午几点来？我下午3-4点钟就到了，你等我吧。啊，咱们晚上一块吃个饭。这就是促使了我们城市之间的效率提高了，人与人之间办事的效率提高了啊。那么我们沟通的频率也增加了，甚至说我们的友情亲情也慢慢的这个增加了。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交通的这种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红利。我记得当时我那南京的朋友跟我说，杜总我下午要过去。我说行，没问题，因为他是从这个南京南到北京南，当天呢正好我是在通州区，中午大概吃饭吃到了1点多小2点的时间，我就往那儿赶，给我打电话，他说高铁上了啊，到济南了。我说好，没问题，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从济南已经到了在北京南这个高铁站，我在通州才刚刚走到了咱们的建国门外大街，就是长安街这个位置，也是咱们现在录节目所在地。 京津城际的这个 这个 铁路那么快，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是 说两个同学这个同时出发哈， 是 可能有一个到天津了， 有一个在北京的，他到自己家还没到呢。 是啊。 如果你跨区距离比较远的话， 是啊。 确实，这种高铁的开通是让这种城市之间的联系更方便了，也是方便了大家的这个生活啊，还有工作啊等等哈。 是因为最近呢，我去济南比较多，这是前两天，应该是前天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前天刚回到北京啊。那前天呢，这个我跟我司机说，我说，这个老魏，你接我一下，这个我从济南刚刚开始发车啊。老魏说，哎呀，杜总，我在那个机场刚送完人。我说行，没事儿，你从机场赶紧过来，过来之后赶紧接到我。好，我都已经到南站了，他还没有到呢。 如果遇上路况不好的话，确实是哈。所以说高铁的开通其实也是带动了咱们国家好几个这个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哈。 是，一定是。那比如说你像我们所谓的现在有几个大的战略啊，一个是我们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个是叫做长三角片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其实都是依靠高铁来进行带动的。而且这几个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一种共荣的状态了。就是比如说你像上海，上海发展经济发展的特别好，那么它周边的这些这个地区，长三角地区所有的小城市发展的都很不错。你像广州、深圳发展的不错，那么国家提出了一个叫做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么一个举措，这也是促使周边，比如说像什么中山啦、惠州啦、啊东莞啦这些地方、虎门这些地方发展的也都同样的非常的好。被广州和深圳带动的 GDP 翻了一番，在去年的一个水平上。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所以说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济青高铁还有青联铁路这两条铁路哈，它要开通之后呢，应该说对于青岛来说就会有很多新的机会了。 是啊， 我们先说这个旅游，时间的缩短会带来很多旅游业的发展的新的机遇。 是， 尤其是夏天去这个青岛看海就变得非常的便捷了。 是啊，首先青岛呢是一个它的城市标名片啊，叫做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非常的漂亮，再加上 G20 峰会又在青岛举行，你当你现在再去一次青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到晚上夜景是无比的美丽啊，甚至说很多人都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小香港。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这个一个青岛的这个同时呢，这不我们的高速铁路也给青岛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那比如说你像青岛现在尤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山东省是领先的。那它的战略就是希望能够比肩这样一些超特大型的一线城市的 GDP 发展水平。包括我们大家以后去青岛，可能之前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去过北戴河，去过秦皇岛，那么现在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照样可以选择去青岛看一看。 北京到青岛到时候开通之后就是两 个 半小时。 对，两个到两个半小时。 啊。 那么这样一个状态呢，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去一趟青岛，其实和去秦皇岛去北戴河的距离差不多啊，差不了多少。那么而且呢，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客山东的这样一种文化啊，去我们的孔老夫子的故乡，去看一看山东人的这种儒家的这种习俗和这种风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包括我现在在看很多的这个微信的推送的这些小的链接上，经常会看到青岛的一些宣传片或者一些宣传的片段。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未来的青岛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契机了。 是，旅游业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那么说了这个旅游的机遇，也有很多这个创业的机会哈。因为杜帅您也一直在指导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创业哈。那么青岛在创业上您觉得有哪些好的思路呢？也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好啊，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导师。那么尤其是明年的叫做团中央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全国的大赛，叫做创青春国赛。明年创青春的国赛正好是在青岛举行。这是一个举国上下特别重视的一个创新创业大赛。也是由团中央青年发展部领衔的这么一个大型的赛事。那么每年我都会去这个大赛呢做评委，甚至去做他们的创业导师，去给他们辅导一些项目。那么放在青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它的高铁开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青岛也是一个从 G20 峰会以后慢慢的我觉得变得越来越漂亮的一个城市了。那很多包括团中央，我在今年，因为今年团中央的国赛是在苏州举行的，我在跟今年跟团中央领导一块儿这个交谈的时候，他们说明年一定要放到青岛啊，青岛放到看看能不能放到 G20 的这个原来的老场地里面 啊，都是这样来协调的。甚至说我会发现现在很多团中央国赛的评委已经很多都是有三四个已经是青岛过去的啊，和往年不一样。往年我基本上看不到青岛的这些这个企业家们去做评委的，今年就不一样了。 那也是为明年他们的大赛做个铺垫。 对，做一个铺垫。还有一个就是青岛现在对于创业的孵化特别的重视，山东省省委书记、嘉义书记、公正省长啊，对于这个创业的热情以及他们的创业的积极性有一个很好的鼓励作用。他们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啊，要鼓励青年人创业啊，落实我们青年人创业的这样一个政策啊。那么这也是给青岛发展呢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青岛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像高新园区，像这种金家岭的这个金融产业园区啊，带动了很多的这种创业的激情的少年，哎，在这个园区进行把他们项目进行孵化。我也发现我身边的一些，因为我在青岛上过学，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或者有一些同学也在慢慢的从一些体制内出来，都是走向了这样一个创业的道路，甚至还创得比较成功的很多企业。我发现在青岛他们经过了一年两年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洗礼，甚至说经济的这样一个大的变革的时代，他们竟然创得还非常的好呢，有些人我都非常的佩服。那在同学聚会当中我说，哎呦行啊，这现在这越来越厉害了，从这个体制内出来，没想到这个创业也是一把好手啊。 他们都做什么方面的创业呢？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你像有做这种互联网企业啊，有做这种金融类的企业啊，还有做这种类似于影视娱乐文化类的企业，都有，各行各业。 所以说青岛来说，这个在距离方面和北京拉近了之后，这种创业方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点啊。 是，毕竟离着咱们的皇城根儿比较近嘛，是吧？所以说对于整个的青岛人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带动和拉动作用。 那您觉得在青岛比如说有哪一些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一些点呢，在创业方面？ 其实青岛 或者是领域， 其实青岛呢对金融是特别重视的。比如说我在跟这个青岛民生银行投行部的总经理他们这一群人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发现青岛对于整个投行的这方面的政策扶持还是比较大的，甚至说金融的力度比较好。那金融往往是会去映射实体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做实体产业的时候，不管是你做什么项目，比如说你做互联网企业，哪怕你做一个产品的代加工，或者你做一些纺织类的企业，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一个纺织的大市， 是 啊，很多青岛的纺织品都会这个到世界销往世界各地的， 很有名的。 对，那么你在做纺织企业的时候，你如果你有金融政策这种宽松的支持的话，那一定对这个企业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不管你做什么企业，但至少来说金融方面的宽松是对实体的一个很好的保障， 有一个好的金融环境哈。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说到创业，很多朋友现在也会提到像民宿啊、酒店，这也是很多人现在喜欢做的哈。现在也有不少度假胜地呢，比如说像这个青岛也有这种房产的模式，就是买一个这个酒店的房间，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个度假村里头他买一个别墅，然后融入到他这个这个酒店的这个整体里头，或者是把它做成一个民宿。这个是不是也是对于青岛来说，这个尤其是济青高铁和青联铁路的开通，也会给这方面带来一些新的机遇呢？ 是啊，大家都知道青岛呢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世界闻名的节日，叫做青岛国际啤酒节。 啤酒博物馆也很有名啊。 是啊，每年的八月份呢，都会基本上是在每年8月15号到8月30号这15天当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全国各地甚至说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到青岛去畅饮啤酒、吃海鲜啊。当然了，记住啊，不要得痛风啊。啊，那么还会有这种酒王的大赛。那么喝酒第一名呢还会送一辆小汽车呢。啊，所以说全国各地在这做个广告，如果大家真的酒量特别大的话，可以去试试。啊，没准可以把一辆汽车开回家。 这得多么大的酒量。 是啊， 所以说其实它是在旅游方面有很多的这种花样的哈。 对，所以 可玩的。 所以说这种民宿的东西呢，其实也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一个产品了。尤其到国际啤酒节的时候，随便的一个小房间一天都会在1000到2000的房租，就是房屋的这个房间价格。 啊。那么你像我经常我的很多朋友啊都去这个青岛去旅游，也尤其喜欢在这个啤酒节的时候啊，我一翻看我说哎呦，这酒店包括我自己企业的协议，我说哟，自己企业的协议都翻了一倍。 嗯 啊，原来这五星级酒店平常青岛也就七八百八九百，一到了这个是啤酒节的时候，那我们协议价都在1300-1500了， 这还是给你们企业的优惠价。 对， 如果是游客订的话会更贵， 那可能2000多喽。 嗯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嗯，其实一个很好的点。很多人呢，甚至很多人都什么事都不干了。我认识就有一个阿姨，是原来我奶奶的一个邻居，她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什么事都不干了，在家里面退休也没什么事儿，自己呢有这么几套房子，再加上自己又租了一堆房子，就专门做民宿。啊，那么每天呢把这些东西啊给打扫一下。 阿姨很潮啊。 对啊，非常的潮。而且呢做的特别的漂亮，挂在各个平台上，什么途家啦、小猪啦，各个种各样的平台， 嗯 啊，去做这种民宿的这种营销。啊，我发现我去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每年或者每几个月都会去看奶奶嘛，第一年8月15她跟我说，啊，孩子啊，有什么好的朋友啊介绍过来啊，这个咱们能给优惠啊，掏着一口特别纯正的青岛腔哈，给优惠优惠啊，这种感觉。那么到第二年的时候就不再找我了，我说阿姨怎么样啊，这个现在民宿生意好不好做？孩子啊，我跟你说忒好了。 忙不过来了，不用你介绍了。 对，他说忙不过来呀，这根本民宿生意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高潮。当时呢他在没做民宿之前，家里人呢就是过的就是很普通的这种小康家庭的生活。第一年竟然给自己的孩子换了一辆宝马车。 嚯。 第二年的时候呢发现他自己的家也换，房子也换了。 嗯， 那么很多人呢就通过民宿这样一个形式啊走上第二次创业的这么一个道路。 但是这可能更多的当地人更适合，因为他们早年间拿的这个房价它是比较低的，你要现在再去置业再去做这种民宿的话可能成本会高非常多了哈。 也有啊，因为青岛呢它是分什么呀，分淡旺季的，你像淡季呢就不是特别贵了。所以呢很多人都是给一个平均的租金。 嗯 啊，你像有一个外地小孩我知道的，他是在我当时投资的一个小区买的一个小区，这个收大量的收房，那我的房子就委托给他了。他就是这样子，很多房子都集中在他的手里。他比如说一个月就给你2000块钱，因为房子小嘛，就给你2000块钱一个月。但是他在青岛尤其在旺季的时候，他一天都可能卖到2000。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嗯， 那么他呢也是赚了不少钱，我发现状态也特别好。原来呢第一年干的时候特别瘦，这2年已经变得特别胖了。 这些人都是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机遇啊。 哎，是。 嗯嗯，而且也是这个是也真的是需要全身心投入，这个恐怕兼职是很难干的哈。尤其像这种比较大的这种量哈。 是，尤其是比如说像10套以上，一定要全职去做这件事情了。 是，所以说刚才呢，这个杜帅也跟我们说了，济青高铁和青联铁路这两条铁路开通之后呢，青岛到北京之间的距离近了，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其实这种机会不单单是映射到青岛了，在所有跟北京来说，就是这个高铁距离，比较近的城市，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机遇，是吧？ 嗯，是的。 您觉得几个小时以内的是比较合适的呢？ 嗯，在区域经济学里面呢，其实最合适的时间是3小时以内。 3小时。 哎，3小时以内经济圈。那么有几个，就像咱刚才说的，一个是1小时，一个是3小时，还有一个半小时。 哦。 哎，半小时经济圈呢，其实是对于城市发展最有利的一种手段。 嗯。 哎，那么1小时、3小时呢，也同样是，比如说1小时， 嗯， 基本上可以达到城市间功能互换的一个满足性条件。 嗯。 3小时可以达到城市之间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枢纽。 嗯， 哎，这是区域经济学的课本上的原文啊，我给背下来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这个高铁的开通呢， 嗯， 应该说带给这些城市很多的机遇。通过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不但对于青岛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哈，大家是多了一个这个去玩的好去处。另外呢，对于大家的这种投资生活也会有一些启迪吧。通过 这 个杜帅的介绍， 对啊，所以在这儿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理财方面的建议，其实在青岛呢去置一道业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的。 嗯，好，那么今天的杜帅开说呢就到这里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可以到杜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哈。 关注我的公众号杜帅开说，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谢谢大家。 明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在接触和了解的一个话题，减肥。您减肥了吗？您会怎么为减肥花钱？有减肥带来了哪些新的职业和产业呢？明天继续和大家一块儿来聊。我们明天再会。 嗯，好的，明天见。 到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大鹏。 各位好，我是张莹。上周去我妈家吃饭，爱人说这个带点水果吧，这秋天干燥，吃点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 是， 好家伙，一个榴莲就花了我100多。 哎呦，那是因为您啊太会吃了，一个榴莲就花了100多，这能不贵吗？ 您要说这个榴莲贵，我承认啊。您要说我会吃，我还真不承认。 怎么呢？ 去了我妈家，我妈正在包饺子，热气腾腾的饺子刚下好第一锅，让我赶紧尝一尝。咬一口那多汁的白菜加上鲜嫩的肉馅儿，我一口气吃了20个。 哇，这么好吃啊。 除了白菜和绞肉之外呢，还有海参。 原来阿姨才是家里边最会吃的那位哈。 这顿饺子剁了20多头的野生海参，10块钱一头的野生海参，20根就是200块钱，和我买的水果钱是一样的。 不可能吧，这么便宜。 没有不可能，想够年末感恩，给您实实在在的感恩回馈。一盒200克40到50头的淡干海参，原价是1999元，之前的直供价是799元一盒。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2盒送一盒，划算的每盒只要532块钱，每头野生海参才10块钱。 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花1598元订购3盒600克150多头的野。